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。一段时间以来，李维嘉因为暴瘦登上了头条。内幕呢称，李维嘉暴瘦是因为被其经纪人所伤。这位经纪人开着他的车，住着他的房。明星经纪人这个平时看上去处于匿名状态的群体呢，倒是令我们大开眼界。从王宝强经纪人到李维嘉经纪人，原来经纪人这么危险。 我爱你，你像蓝发超人，你披上梅花绵绵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，梅兰梅兰梅兰。我爱你，你像蓝发超人，你披上梅花绵绵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。我要永远的爱护你，因为梅兰有气息。我要永远的伴着你，今生今世在一起。梅兰，我爱你，你像蓝怀超人，你披上梅花绵绵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。今世要在一起，梅兰，我爱你，你像蓝花超人，你披上梅花绵绵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。

空前。于是我不断靠了你几天，你还是没有回应。直到我双眼布满黑痣盖，一个人住，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没有你身体的温度，没有你爱的书，一两个人住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。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笑声已淹没了从前。我决定离你很远，地球的另一边，直到我忘了时间，直到我闭上双眼。 说到明星和经纪人，当明星和经纪人成为谁也离不开谁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，他们可能会面临的另外一个分歧就是谁该听谁的，谁的话语权更大。很显然的，对于许多刚刚入行的新人来说，在竞争惨烈的这种娱乐圈，他们要名没名，要作品没作品，只能拼命于经纪公司，双方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走红。 我不够人分，所以怕再为谁做出牺牲，要有天分，所以我始终学不会放任。我不够天真，不允许人傻傻的等，对自己残忍，多残忍，我要有分寸。我太过认真，所以才相信所谓的永恒，爱让人慌神，所以止不住不小心沉沦。我太负责任，不允许有太多悔恨，对自己坦诚，多坦诚，我自有分寸。我只是无辜的人，很需要谈起身，有一些文字的吻，只留给伤过的人。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，还是要问，原谅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无视。相信所谓的永恒，爱让人慌神，所以止不住不小心沉沦。我太负责任，不允许有太多悔恨，对自己坦诚，多坦诚，我自有分寸。我只是无辜的人，很需要谈起身，有一

人家说到一旦明星走红了，底气足了，想法多了，和经纪人之间的话语权就会发生动摇。那当然大家是妥妥当当的皆大欢喜，那一旦不妥当可能要闹上法庭。走红之后的杨洋、蒋梦婕相继和荣幸达解约，咱们节目就曾经透露哈，在公司的青年对自己的演艺活动几乎是一头雾水，希望今后呢可以这种自主的接戏，这很显然是在索取更大的话语权了。 风说的自由不是你能够懂得，花瓣的脆弱树又怎么会晓得，从点头到相拥，从单纯到心痛，爱说该走了谁都不能留。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看你的天空，我才发现我的爱你永远不懂。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，我才知道你的自由只是怕失落。超越更有怎会晓得，从喜欢到占有，从期盼到失落，爱说该走了谁都不能留。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天空，我才发现我的爱你永远不懂。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，我才知道你的自由只是怕失落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:00。

千遍，总有地流言，我真心而不见。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你将瞬间插入海平线。这是种你为爱甘心给的钱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的梦，但心感觉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我也就是你有了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，再见再也不见，心碎了可能在海边，一抬头就看见。传说中你为爱甘心给个钱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走，狠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其实你有了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，再也再也不见，心碎了可能在海边，一抬头就看见你，一抬头就看见我，也你一抬头就看见。 先说到经纪人王宝强的经纪人宋哲和李维嘉的经纪人呢，并不属于剥削和压榨的范畴。王宝强和李维嘉都属于各自领域的一线，他们俩不愁资源，在话语权和利益纷争上呢也是有主导地位的。但是伤害还是发生了，这便是感情上的纠纷了。虽然明星和经纪人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，他们成了明星的朋友，甚至是亲人。 爱已不能懂，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？的天空下起雨来，没人心疼的黑夜，脸颊两行咸咸的泪水，是你和是你，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。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，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。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流向海，伤心的往事就像潮水将我淹没。